1.182， 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682。港金系报17,44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6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82.11美元，卖出价1,883.18美元。港汇指数报102.4，升0.5。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欧阳振华提提大家，数码电视广播就快全面实施，快点去通知亲朋戚友，由12月1号开始，所有模拟电视机就收不到免费电视频道啦，快点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啦。有需要有合资格的住户可以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请打2922-9230了解多啲啦。 欢迎你嚟到伟基百货。 中国节气有四立，刚刚进入咗立冬，亦都有一句说话：立冬补冬补嘴空。就系呢个时候，进补就刚刚好啦。好多朋友选择食大闸蟹，或者各式各样嘅蜗类，但系进补还进补，适可而止啊！ 好嘢。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陪住你一起进入一个暖粒粒的冬天。 冇得整啊！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洪少贤。 呼吸音乐曾经邀请过不同类型的嘉宾，包括作曲家、独奏家、大乐团以及五重奏。今集会请嚟小提琴同口琴嘅二重奏 Dual Voce。 深夜1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呼吸音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鲸》，作曲、作词、主唱张美仪。 三声失声怎清醒？ 进退，作曲 Color iPhone Soho， 作词朱琳，主唱 Color。 来来去去，何时会累？ 知有梦想的人，作曲柯新峰，作词日和，主唱何雁诗。 无需怜悯，流泪变做浮云。 立即登入 it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号，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我知识领域 11月10号星期三、星期二啊，咁岑日飞咧主持呢个节目，咁有嘉宾咧就李默小姐，咁讲嘅题目咧啊呢、這个才女啊，呢两个跟点啊李默嚟讲咧，才女讲才女咧，正话入年讲咗呢句对白啦，冰心与林徽因，咁西金女人，你解一解题目先啊， 系咪 解题目？因為我哋、因為咧、我哋曾經有一輯， 係 温阿李密同埋温阿容若， 啊，用咗你啊， 用电话嘅，佢应该好难出嚟噶啦。 系佢 电话， 佢要问啊。 佢就我哋上次嗰辑咧，就个名叫《古代才女》。 嗯， 所以已经有早已经有约嗰次同李密讲， 系啊， 讲一辑近代才女，咪拣咗冰心同林徽因啦，比较近啲。 两位都唔喺度咯啊。 系啊，唔喺度啊，但系都近代噶啦，都系民国嘅时候嘅人啦，系嘛？二三十年代， 早几年先死咋。 系，总之唔喺度就。你咧佢几时咧？ 咁、啊、就可以元旦啦。喺度咧就 喺度就唔好意思啊。盖棺未定定论。 系喎、哦，哇！真系好多谢你哋揾到我嚟，又做所谓才女代表。其实嗰啲咁嘅元旦嘢咧，嗰啲咁嘅是非嘢咧，你递我递你，我真系几身同感受。 咁啊，最近热潮咧就唔系讲紧呢两个喎，讲紧另外一个啊。咁嗰、那个咧才女咧，真系好多人讲啊！咁系咪上海才女咧？就唔知啊！ 你讲边个？ 总之大家心照咧、啊。这个咧，但系黄天林咧就拍过好多戏、啊，佢写个剧本。咁、我哋嗰行嘅，咁黄天林话我听啊。佢首先抌咗好多錢，因為我問佢有冇近時劇本證啊，有一張都唔得掂，有一張都幾千銀幾萬銀噶啦，咁啊佢抌曬，咁啊抌咗幾百萬噶啦，咁啊仲有咧一個好重要就係佢曾經親手改過呢個才女嘅劇本，當年咧佢一改咧。就唔係個人咁品嘅喎，佢揾支黑筆咧畫曬嘅，佢自己寫過曬嘅。 天林叔 係啊，天林 低。天林叔好有才。 黃天林都喺度啦，而家 佢好掂嘅佢。 咁誒、當然咧，當年咧就唔講呢個啦，呢個留翻第時慢慢揾日啊。 等我安排。 安排咧就今日講住呢兩個。冰心同埋林徽因身 都值得讲，两个都系 值得讲、啊。 我哋啲预告话佢咩恩怨情仇，但系未到成仇， 未成啊， 未成仇，系有啲恩怨， 系有恩怨， 有啲恩怨就未成仇，有怨， 嗯， 系嘛，怨就系好似阿李密讲女人嘢嚟嘅， 系咩咩 呷醋咯， 呷醋， 唔系好奇怪，点解系由古到今都即系？啲女性總係互相睇唔順眼啦， 即係文人相輕一樣，咁啊才女都相輕喎，係嘛？ 才女又仲更加啦，因為估計都到而家都仲係以男性為主嘅社會咧，大家就少不免即係所個作嘅言行咧，都比較想令男性覺得佢滿意啊，係啊，滿意。咁你顯然就係林徽因啊， 林徽因 叫林徽因，但係有古仔嘅。其實我中意本來嗰個音字係咁就咁佢當然係即係出色好多啦。咁佢咩細細粒白白淨淨又優雅咁。其实冰心都唔丑样嘅， 系啊， 系啊， 过花入过眼啦， 系咯， 你唔一定话佢丑， 而家老咗嘅几顺眼添， 系 老得好靓咁啦，系咪？佢后生都唔系好肉酸，即系不过就似一般嘅贤妻良母嗰啲，即系咁咯。林徽因 事实都系， 系佢系咁唔通林徽因又唔贤妻， 又唔系咩？系咪？ 咁咪嗰时系兴。咁啲文化沙龙啊，嗬，所以阿冰心写咗呢个太太们的客厅， 我们太太的客厅， 太太的客厅，即系等于啲人成日都话啦，你咁多朋友，人哋以为我晚晚都好多朋友喺屋企高谈阔论啊，成日又认为我成日煮狗大鬼啊，好多男男女女嚟嘅，甚至而家疫情期间，好彩冇人上门调查，即其实当然唔系啦。如果我晚晚要烧煮一餐款待咁十个、七个、八个朋友，咁惨咯，惨好似开私房菜 啊！咁咪冰心同林徽因嘅之间嘅恩怨系咩咧？最重要嘅恩怨系喺咩引发咧？ 嗱，因為問題咧就係、是、林徽因咧、 嗯， 就當時其實成為好多著名男士文人， 嗯 啊 嘅。 即係偶像， 即係女神啦， 女神，女神。咁啊，當時期咧，佢哋就係因為佢係嫁咗俾阿梁啟超嘅仔阿梁思成啊嘛。咁咧，然後咧，佢哋喺北京嗰個四合院嗰度咧，就有一個叫做文化沙龍， 係 定期聚會。咁啊，所有嗰啲名人啊，當時咩胡適啊。這個是金岳霖、啊 嗯、 又是追林徽因的後來因為這樣而獨身啊 是 啊又追 啊 然後呢還有、另外一些大學生後來都成為名人的蕭乾、卞之琳 哇、 這些即全部都是、嗯、因為全部都是大家、 嗯 啊、全部經常在那裡聚會他就是一個女主人的角色、 嗯嗯、 那冰心就是即係唔抵得啦，眼紅咯，咁、啊無端端就寫篇小説體裁嘅文章，發表喺《天津大公報》嗰個文藝副刊嗰度，叫做《我們太太的客廳》。係，咁啊一睇啊，個個一睇就即係知道， 知道 其實係影射林徽因，話佢又話佢又喺度即係懶高傲，又話佢依個係囂優做作咩成，咁啊個個一睇就知道話其實《我們太太的客廳》個太太就林徽因。咁、 嗯、 就本來咧咁啊。但你個過節點做成啊，史官？嗱、 嗯， 你依就就你話林徽因係咪高照？但係依個回應咧，其實好大劑嘅。以後咧就叫做物路相逢，唔係變成仇。而係林徽因嗰時咧喺山西啱啱考察建築，佢哋係建築師嚟嘅， 係冇錯。 喺山西考察完畢翻嚟、嗯，見到個個都話：喂，你喺度俾人喺度影射喎，喺度諷刺喎。 嗯 他怎樣回應呢、他就在山西就送了冰心一張的山西的陳醋 老陳醋、 哦、陳醋、 啊這樣啊、這個就你說他好是高招 高招、啊、 但這個過節就不行了、 哦、是 啊, 啊、 不是那是好的剛剛他可能都帶了幾壇這個山西老陳醋回來、他靈機一觸就不如送給他一壇醋、就是這個呷醋、 不是一樽一壇、 一壇、就是好像你舊時嫁女女兒紅那樣一壇醋咧就係啊，即係佢係好比較高招，比較高招。 咁、但係即係以後都唔會咗， 又好難 我噶啦。後屘佢哋一齊搬咗去昆明咧， 呢個裂縫好難搞， 呢個裂縫好難搞噶啦。 啊，你啊次官，你記唔記得咧？陳允文嘅古仔咧就係、是、話。咁咧，佢所有嘅人都係追啲劇本都冇噶啦。咁、然後又卒之就。上去話得啦，你上嚟攞啦，咁跟住上去攞咧，係一個盒裏邊，即一盒蛋糕啊、即舊時你講成七十年代一個類似例如車里哥夫咁樣一個盒咁裏邊，即蛋糕盒啊，佢話咦？你捧住喺邊啊？一啲劇本咧，佢話唔喺度咯，你拎去啦。翻到去真係一個蛋糕， 只係一個蛋糕， 絕對係一個蛋糕，即佢。佢真係俾你導演啊劇組啲人食住先，我未寫。 因為好難講嘅，因為問題你依個冰心雖然都嫁得一個都係才子啊吳文祖，即 係 同阿費孝通佢哋一齊得搞社會學嘅，咁、都係一個有學問嘅人，但係咪就冇阿林徽因咁出風頭，咁多人追，包括依個徐志摩。 是啊， 所以問題嗰時佢喺嗰時冰心都寫文章喺度彈嘅，喺度遞嘅，或者佢冇直接講林徽因嘅咩？但徐志摩就係因為追林徽因，要聽林徽因喺北京嘅演講，特登喺南京坐飛機去聽佢場演講，咁、就所謂撞機啦，就掛咗啦， 就咁樣唔喺度， 係因為林徽因而死嘅。 佢咧就咁嘅，曾經依、這個我們的太太的客廳咧，係1933年 佢寫小説 嗰篇小説，但係1931年嗰時，冰心咧都曾經寫咗一首詩嘅，叫《我勸你》。即因為嗰時1931年咧就沸沸揚揚咁樣講佢哋嘅八卦嘢，咪徐志摩嗰啲八卦嘢啦，咁就佢都幾難堪嘅，即係話咁樣傳啊，咁所以佢就寫咗，其實曾經寫過一首《我勸你》，即係點樣點樣啊，即係話。即係要大方啲，其實即係你嘅眼睛要容納得多啲嘢啊！即係嗰類嘅，我睇過嗰首詩，但係點知後屘佢又仲要 都頂佢唔順喎，仲要再寫係我問題。 兩個人嘅年紀嗰陣時幾上下大咧？ 差唔多， 差唔多四年， 爭四年啫嚇。 阿冰心就1900年啦，咁就 嗰陣時 佢幾歲死㗎？都成100歲， 成 99，差唔多 99，最近到99， 咪講咗咯。 咁啊，林徽因咧就1904年嘅， 爭四年。 嗯，啊最好笑就係咁啊，佢過身個嗰日咧係4月1日喎。係 咩？ 林徽因啊。 哦。 咁呢、這個呢、 這個張國榮都係嗰日喎。 係啊，呢、這個愛戀佢一世嘅老友啦，金岳霖咧就。過了幾年之後，即係佢1955年過身啊，到了幾年之後，忽然間，即係因為梁思成已經娶咗個女學生做老婆啦嘛，咁就忽然間個金岳霖就約曬啲人去一個飯店度吃飯啊，即係當時咩新月派嗰啲同嗰個沙龍，跟住有個個唔知做咩喎，咩原因食飯咧，食到一半佢突然企起身，今日係林徽因嘅生日。 哦，生日， 生日，佢话你咁啊几长情啊，可佢记住，佢所有人都忘记咗。 金岳霖咧系中国近代第一个研究逻辑嘅哲学家， 系啊， 啊即系今日嘅李天明， 系啊， 当年嘅就金岳霖， 系啊，呢位人已经好嘢喎，真系可以背到好多首诗嘅，系啊，好好记性。 而且阿李默仲要講一樣嘢，就係依個又，我覺得又好可惜嘅，就或者問題就話，當時攻擊冰心嘅，即係站喺林徽因嗰派，就唔淨止一個才女，仲有成扎，包括埋張愛玲。 係啊， 張愛玲就講明話我就唔好將我同冰心擺埋一齊， 我 不此以為五， 係啊， 即係同佢唔妥佢啊，即係仲有張愛玲嘛。但係嗰時嘅上海文壇咧，就好少人留意到，而家冇人提啊。而家個個只識得張愛玲，就唔知道當年嘅上海文壇咧，仲有個叫蘇青， 係啊， 蘇張嗱蘇張就並稱嘅，即係蘇擺前，張擺二。咁而家冇人識蘇青， 係啊， 個個只識張愛玲， 因為佢拍過戲啊嘛，好多 啊， 好多劇， 因為嗱呢啲啦，嗱啲張愛玲所接觸嘅小説題材比較永恆性嘅，講人性，但係蘇青點解咁紅咧？嗰時點解會擺喺張愛玲之前咧？因為佢係第一個近代嘅中國女作家，就唔怕將自己嘅床上嘢。 寫埋出嚟， 佢離咗婚啊嘛，咁佢係好大膽嘅，話直情啊，即係自導啊，寫曬自己嗰啲性生活嘅嘢，全部拱曬出嚟，咁啊梗係紅啦，係嘛？又文筆又唔錯，而且又靚，所以佢就 蘇我唔知啊， 佢蘇青講到明啊，佢話我以前咧就睇冰心嘅文章，覺得好靚好靚，後來一睇張相，哦，原來咁鬼醜，即係指名道姓，直情 鬧啊！ 直情鬧喎，哇咁鬼醜！咁呢個係見仁見智。頭先我哋話佢越老越好啊，冰心其實 越老越好，就包含咗後生冇咁好啊。 啊，梗唔同型啦。 所以話佢，因為佢唔係用俗世嘅標準，阿冰心係醜嘅，用俗世標準，即係唔係嗰啲咁樣嘅面尖啊、鼻高啊、眼大嗰啲咧。 唔係瓜子口臉， 唔係嗰啲，唔係 古典美人嘅形態。 即係似鄉下妹、鄉下婆嘅香氣，從 你可以話佢淳朴嘅， 係可以淳朴。咁啊，仲有咧，冰心咧就喺中國嘅香港咧嘅小學裏邊咧就 泛民啊嘛。 就有本泛文喎， 好多， 好多。 我哋舊時讀書又有啦，係啊，我從來不會放棄一張紙，總是接著，有的被海浪打到窗裏，有的被天風吹。 你細個都要背啊？ 紙船寄母親啊！我因為我教過中學啊嘛，初嗰時，咁我教書又再睇一次。咁你話我幾記得咧？仲有一個就係寄小讀者啦， 係寄小讀者就係。即系差唔多嗰阵时咧，必定要考嘅。 系啊，第一代嘅即系最早嘅儿童文学家。咁另外咧，仲有佢嗰个叫做有一篇我好记得。 繁星 繁星春水， 唔系谭咏麟嗰只繁星吓，唔好搞错。 繁星流动，跟住咧春嗰、那个我系讲有篇文啊，短短你好多散文噶，安琪儿啊， 安琪儿， 即系依家有我哋读书又读过啦，我教书又教过，佢即系总之系总系见到嗰个安 Angel 咧，就系他抱着花儿。微微地在笑咁嗰種咯，佢係總係 嗰陣時咧，我細個嗰時咧就識得佢多過張愛玲喎。 係㗎係㗎，我未細個唔知咩叫張愛玲。 張愛玲係後來咧讀中學嗰時咧，中學就嚟畢業自行起上嚟。 我都唔知啊嗰時。 而家就好多套戲咧，傾國傾城啊，色戒啊，好多套戲咧都係佢 傾城之戀。 傾城之戀 啊，李剛咁就依個。依、這個經過許安華， 許安華 張愛個個都識張愛玲。 係啊， 關錦鵬咧又拍咗呢、這個紅玫瑰與白玫瑰。 係冇錯啦，呢度佢嘅小説都好多上過電影電視。 即係佢會比較知識分子同埋現代社會同埋人與人之間嘅心態心理學啦，咁即係成。 系，同埋咧，佢嘅文章好簡潔，多個字都唔會嘅。佢盡量咧係節省文字嘅，呢個係佢嘅長處。 咁啱先將冰心咧，佢就相反啦，佢係非常之口語化啦，真係但係啲人就會認為，即係每一個人嘅兒童到少年咧都。是要睇下冰心 都要嘅， 令到你個人生觀比較係正能量啲。 係 ，尤其是嗰個新中國嘅時期咧，即係希望個個都要即係純品啊嘛嚇，要真善美啊，冇諗咁多。 係好啊，咁聽只歌先，就跟住新聞報導嚇，咁再翻嚟再講呢只歌就係叫做《冰心》啊，何韻詩唱。 结冰河，是个冷晶晶宇宙，没有分丑，安美丽快乐和难受。结冰河，定格在刚初吻后，避过他朝冷战后要为谁？咳嗽，逢下雪，不必错意我的手，无谓费力气为我炖暖清酒。若你知我太热，亲手将爱人。变作冰川，用错心与力凝住未的诗，情愿你从此不要让我牵手，要其次穿上冬衣，遥遥与我共处。 不要让这冰心痛。

闹啊，即系问题就话当时嘅呢支文人相轻咧，就鲁迅就话呢个系最低能嘅，咁啊写成为人以为林徽因就林徽因，所以佢要搞清楚，我而家改名，我唔叫林徽因，我叫林徽因， 系因。 因为个因咁，即系姻缘嘅因咧。咁但系另外仲有古仔嘅，因为佢堂细佬咧就成日都爆佢呢个堂家姐嘅一啲嘅细节。佢话因为佢后屘谂起个堂细佬个女咧就叫林君欣，即系吴信君个君，咁又系因子嘅因啦。咁佢又觉得个因几好听咯，咁佢就用咗，又好似跟翻佢个 普通话点样读啊？ 孤儿庵的，其实咧就系因为本人都系一个教普通话嘅人嚟嘅。其实阿林徽因当时咧就觉得因音咧就差唔多，但系其实事实上咧就系以个ing 同埋 in 嘅分别，因为咧凡系有人性咧，即系心啊，姻缘嘅姻啊，系即系 in 嘅，系烟果嘅烟，但系音乐嘅音咧有 ing 嘅，系烟、即系有多啲鼻音，即系英雄嘅时候咧，有时你听啲北京人同陕西人咧，你就好清楚啊、英雄烟叶，但系咧你话远烟。系咁样，系即系弹琴，不是弹琴琴啊，就系嗰个有 ing 嘅情咧，因为同人有关咧，就系 in。 哦，有呢个关系。 所以咧是不一样的，我研究呢啲嘢好仔细。 咁咪好啦，咁啊讲下林小姐咧有咩，即话讲咗冰心好多著作，林小姐有冇著作？除咗 佢搞建筑噶嘛， 佢搞建筑冇著作， 佢其实唔系作家，都系才女。因为佢嗰时去美国就系而家最流行讲嗰个就叫做 Pennsylvania， 佢就 Pennsylvania 大学读建筑， 系啊， 喺嗰度读建筑。咁而家个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同埋个中国国徽，都系佢嘅设计嘅。 系 咩？ 国徽系佢设计？ 国徽系设计者之一， 个团队 哦，团队设计， 佢系之一。啊！而家都归功于佢噶， 佢就如果系最代表佢嘅话咧，就系、是、一本叫做《建筑与文学》。 系啦，冇错啦， 系几好啊！即系我都好欣赏咁样将佢捞埋一齐嚟。佢肯定系追求嗰个建筑里边嗰个美术啦，因为嗰个宾夕法尼亚州，佢。个建筑系咧唔收女生啊，当时 系咩？唔收女生啊？ 佢只好喺嗰个学校读美术系，咁佢咧就但系佢因为旧时16岁喺英国住嗰阵时，佢个房东系一个女人建筑师嘛，佢启蒙佢建筑之美嘅，所以佢系另外佢有一本书咧，都系呢个建筑史咯，建筑嘅建筑学嘅历史咯，佢考古啊嗰啲，即系我都见过以前一张相咧，佢老公喺地下，佢著 系啊系啊，呢幅最出名， 佢企咗喺个梯度喺度，唔知道做啲咩。咁啊，佢好即系 着长衫啊， 系啊，佢好感动人嘅，因为佢后期都话。唔該，你哋唔好淨係講我啲樣或者愛情故事啊！我都唔得閒，我仲有大把嘢要做啊！ 咁啊事實 陰公啊，但係先50几岁就肺病，之後過咗身， 紅顏薄命啊！要個50岁死咯， 咁冇得治啊！ 你冰心成100岁先死，佢50岁死家都 好知音啊！冰心老人真系好知音吓，佢有佢系好聪明嘅，其实佢代表咗一种，我觉得啊，代表一种咧，即系平凡里边嘅一种，即系佢又即系佢唔离地啦，佢成日讲埋嗰啲。鄉下花草樹木啊，咁佢學泰戈爾啊嘛，係啊，嗰陣時其實興泰戈爾。 不過咁樣啊，你 印度嘅詩人， 我咧就有啲嘢咧，我就真係自嘆不如。我因為有啲嘢見識咗冰心嘅犀利啊，我講俾你聽啊，唔知道你有冇呢個習慣啫嘛。我有10几年前咧就去北京參觀個北京個中國 文學嘅資料館， 係 中國文學、中國作家資料館。咁、 嗯、 你裏邊咧就有一個冰心室咧，就講曬所有冰心嘅嘢。咁、嗯、我就見識到咧，我真係點樣自嘆不如咧、 嗯。 因為經冰心嘅記小讀者就是、當年佢去咗美國， 係 寫啲兒童嘢，就好多讀者嘅來信。咁樣佢所以叫記小讀者嘛，係 冇錯，叫記啊， 記啊嘛。咁、嗯、但係問題咧，就發覺到咧，原來冰心畢生咧，每一封讀者嘅來信佢都珍藏。 哦， 然後你一個個精裝起， 係啊， 每一封信會掉咗。 哦、 我想我自己我早年写专栏的时候哇我收到读者来信我看完我就掉了。 了了 啊、我不留的 我都等 你都等一下等我一样。那我说、啊、我之后哇是哇这么仔细他没有一封掉全部珍藏你看一个人几够几你可以说他很执着。可能佢執著形成佢長命，我唔知道。但係佢個人真係好仔細， 好準確嘅， 好準確啲嘢，全部一封都冇掉，而且仲要擺得好靚。 係 啊，好似之後找一張張裝 住。好多細路仔寫信俾佢係嘛？ 係 係 啊， 啊。 但係我就覺得嗱、嗯，有樣嘢咧，好多人話，譬如話張愛玲話佢冇料咧、 嗯， 我都有個 question mark 嘅，因為我睇到就話你阿史官一定同意我。就話我當年咧，佢係中學畢業，佢已經成名啦。 係啊，係啊， 寫詩啊， 嗯、 已經即係好早年成名啊。咁、 嗯、 然後就跟住咧，就去美國留學啊，去嗰間叫做 Wesley 就係宋美齡讀嗰間 啦。好巴閉啊！ 哇，嗰間大 衛斯利啊， 哇，衛斯利嗰間美國間大學好出名啊。咁、 嗯嗯、 但係佢咧就去到坐船嗰時冇飛機嘅，坐船去美國。咁佢有個同學喺美國就喂，我有個親戚姓吳嘅。你可唔可以即係同佢見識？咁然後咧，佢又同一個長輩，佢個長輩同佢同船。呢個長輩香港人都熟嘅，阿志官一定知。 邊位？ 叫做許地山。 哦，許地山喺香港。 佢個墳墓喺香港咪而家，佢嗰時係廣大中文系㗎。係 啊係啊嘅。 早年。 係啊係啊。 啊，林養山之後啊嘛。 係啊。 咁啊，許地山咧就同佢揾，咁啊揾到個姓吳嚟，但係嗰個人咧原來唔係佢想揾嗰個，係另一個人叫吳文祖。 哦， 所以佢先同阿吴文祖， 后 尾所以个姻缘啊就咁嚟嘅， 咁嚟嘅， 搞错咗。咁我呢个吴文祖都唔系嗰个人嚟噶，咁两个倾偈，嗱你一倾偈咧就大，嗱依个吴文祖咧就睇好多书嘅， 系啊， 系书生嚟嘅， 好沙尘嘅，睇唔起， 睇唔起冰心 啲女人， 唔系唔系睇唔起冰心，嗱你呢个问题啦，嗱你呢个问题。你阿冰心既然係作家，而家去美國讀書，有發報上發表文章，咁吳文祖問佢：，喂，你搞文學啊？你有冇聽過拜倫啊？ 係啊， 嚇冇聽過喎，唔知喎，係咪唔掂啊？ 係咁錯， 啊 啱啊啱啊！ 不過你搞文學唔識拜倫， 係 啊英國詩人拜倫唔識係咪？ 英國嘅之寶啊， 而家啲墨水唔夠啊！系嘛，咁啊好难讲嘅，咁啊佢唔识，冇办法。后来所以吴文祖不停鼓励佢哋，你睇多啲咩文学书咩之类咁。所以问题就大家即系 佢识外文嘅， 佢识外文。 我就咧觉得咧又有一个 question mark 啦，即系话依扎人嗰阵时咧都有得去地道读下外国啦、英美读书啦，咁有啲翻嚟仲讲英文啊，或教英文。咁呢個林徽因呢佢就咩演出泰戈爾嘅咩齊德拉嘛佢做嗰個公主就全程呢就用英語嚟講嘅嗰個話劇或者朗誦。咁啊中期呢即係嗰個時候呢冰心都話係教過英語係嘅。咁、但係就除外就我就懷疑囉因為其實我自己所知你去外國你都知道，有好多人咧，佢就算好讀好多書，佢用英語嚟生活或者表演係唔得噶嘛。 唔得嘅。 咁佢啲冚唪唥十幾廿歲，點、會有咁好嘅造詣咧？係咪？咁但係就我會信林徽因多啲咯，因為佢唔讀嗰個英國教會辦嗰間培華嗰個女中啊，你有冇見過？我見到嗰張相真係好感動啊！哇，那個校服咧，啲裙係白摺嘅，即係似新法書院咁有摺嘅，但係唔好細。咁然後下邊咧就著黑色嘅長襪，著對皮鞋，矮踭皮鞋，即係好似做莎士比亞啲戲嗰啲。咁上身咧就係、類似絲絨。嘅唐裝衫，個個咧就梳條一條定兩條辮啦，個袖咧仲要摺，真係好靚啊！嗰張相四個女 好優雅。 喂，嗰陣時係 二十年代啫喎，即係其實而家咧， 我哋個媽咪嗰代咯， 我哋媽咪嗰代就係佢哋個。 你爸爸媽咪都係才女嚟。 佢哋個師妹係你哋叫嘅啫，其實我覺得即係我都好怕人哋嗌我才女，不過即係你既然間而家又要講以前嘅才女，又話揾咗呢個才女，即係都想即係唯有認啦，係咪啊？喺你哋啲才子面前。 不敢當，我哋又唔敢嘅。咁除咗呢、這個佢同呢個梁思成啊有嗰一段感情之外咧，呢、這個林徽因仲有冇其他咧？ 冇啊，咪三段咯。話佢，但係佢好理智，即係佢十六歲，除咗受到個房東影響，好想做建築師，咁同埋亦都遇到呢個徐志摩啊嘛，佢係嗰陣時即係比較天真，都好驚嘆佢學識淵博嚇，言詞充滿詩意，又寫詩俾佢啊咁樣，但係佢。即其實佢都比較理智咯，佢後屘都係 佢計過數咯， 係啊， 計過數， 計過數，揀咗 梁 思成啦。咁當時梁思成結咗婚就問佢：我只係問你一次啫，你只係答一次就夠啦。佢話：為什麼是我啊？ 係啊，點解我咧？ 為何 偏偏 選中我？佢好有名嘅，係 啊。 跟住佢話：咁佢真係好叻講嘢，又好有文采。我將會用一生嚟回答你呢個問題。 係啊，呢 你有冇預備好好地聽啊？ 答得真係正啊！ 勁到真係好，即係證明佢真係。 真係才女， 真係才女嚟㗎！ 真係 唔需要講第二句説話，呢句説話已經冧死啦。 係啊， 咁大家睇嗰個一幅。經常見到的相咧，就係佢同梁思成咧，大家擒咗上去山西啊，有一個建築物啊，上高考察，點樣建築？咁呢個咧，嗰幅相咧又睇到咧，佢嗰種嗰種才啊，另外一種才就係咧研究呢個西方建築，用中國嘅建築物嚟研究西方建築喎，呢個精神咧又係好犀利嘅。真係咧，好令人咧佩服。 即係話，如果你作為女性啦，尤其是嗰陣時，即係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咁多個思潮嘅變化等等嘅時候咧，但係佢能夠選擇咗咧係實學、實用。系啊，咁就 学以致用。 系啦，系啦，就学以致用，咁就系好好彩，亦都系即佢又遇到可以令到佢可以做到。 inspire 佢嘅人， 唔系仲要做得到噶，系咪啊？有好多人都即系好想咁，好想咁啦。但系即系话，一系你冇遇到栽培你嘅温床，第二就系。你又冇遇到你嘅伯乐 啊！系啦，冇错啦，佢系真系样样都齐啦。 其实冰心都系嘅，佢行另外一种，即系好唔离地啊，好 touching 啊，大地啊，阳光啊，花啊，系咪啊？蝴蝶啊，海浪啊，河水啊，一道小河啊嘛，都系其中一首诗，同埋有一个小说叫冬儿啊。亦叫冬兒，就是、全部講呢啲故鄉啊嗰啲。佢行一條係咁樣咧，但係呢條路係闊嘅喎。 係一陣我哋再講咧。咁啊，聽只歌先。呢只歌咧就係、是、Anita 妹啊梅小姐唱嘅《女人心》。 尖山，而在那烟花过后，只有忽然倾透的，是我的一对手。努力向前，谁没有？谁料缺失的藉口，是要把抑郁眼泪再流。谁自愿独立于天地，痛了也让人看，你我却需要在人前被 幸福多接近，等了多年这角色做你的爱人，我没有权来令你承受太多的情感，但我始终不过是个人，谁自愿独立于天地，痛了也让人看，你我却需要在人前被仰望，连做梦亦未敢想象我会这样话我，但是又怎可是你话我失望，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再多九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包括一间幼稚园中心，包括一间幼儿中心、两间幼稚园暨幼儿中心、四间幼稚园、一间小学同一间特殊学校，涉及近300名学童以及7名职员。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会为爆发上呼吸道感染个案的学校安排派发深喉唾液样本樽以作检测，并会建议有关班别在未获得检测结果之前停课不少于3日。消息指出，政府最快听日公布居于广东省和澳门的港人持有两地认可的新型冠状病毒阴性检测结果，回港之后可以豁免强制检疫14日的安排。不过港人到广东省和澳门仍然要遵守当地现有防疫规定，即是暂时仍要强制检疫14日，暂时只能回港单向豁免隔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早上以处理行政长官身份见传媒时表示，政府今个月会推出3方面措施，包括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以电子方式记录市民出行习惯，令卫生防护中心的追踪更有效。一连两日的人大常委会会议下午在北京举行，明日早上在北京闭幕。新华社有关人大常委会会议的报道未有提及会议有讨论香港议题。出席会议的人大常委谭耀宗回复查询时表示，按照大会所作的规定，今日会议内容不能够对外透露，听日会议闭幕之后才能够回应。上星期公布人大常委会会议的议程未有提及涉及香港议题。昨日有报道人述消息透露，会议将会加插议程处理立法会运作受到干扰的问题。消息指至少4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有机会被取消议员资格。中电同港灯宣布出年冻结电费。中电表示，考虑电费水平时已经致力令电费水平合理，又说出年会透过社区节能基金拨出超过1亿6千万元，推出多个惠及各阶层的社区支援计划。港灯亦指出，明白当前经济环境对社会带来挑战，在冻结电费之余亦会继续推出纾困措施和节能项目。环境局局长黄锦星表示，冻结电费是平衡抗疫和环保。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9,240点，升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28点，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5，日元105.29，瑞士法郎0.914，加元1.302，人民币6.617。英镑兑美元1.326， 欧元对美元 1.182， 澳元对美元 0.72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2。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880.06 美元，卖出 1880.88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初时大致多云，日间渐转天晴同干燥，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天晴干燥，早晚稍凉，星期五渐转多云，周末期间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得你都得，钱佩卿。 积极的人就算在忧患中都会看到机会，只要我们不放弃，一定会有希望。 我得你都得， 就来同月亮讲拜拜了。这个星期六晚午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会开放热线1872311，支持我们的 fans， 把握机会，到时打电话来聊天。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为帮助企业周转，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的百分百担保特惠低息贷款已经增加到最多可借12个月薪金及租金或500万元，头12个月可以还息不还本，如需要借款更多或更长还款期，计划另提供80%和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你咪 Joyce 郑欣宜，哎呀好开心啊，终于见到你啦，哎呀好开心啊！ 啊嗨，超人，你冇事啊嘛？ 欣宜啊，你好啊，我系杜文慧啊。超人咧，次次见到中意嘅人咧，就开心到失晒控噶啦。 哦，原来系咁啊！睇嚟我都要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同你哋开心埋一份先得啦。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林超荣、杜文慧、陈淑兰、黄桂林、刘莲、彪爷， 听《开心日报》，日日继续开心。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迷途迷途孤雁，这不归家的小姑。 哇，瑞文咁好唱口嘅。 系啊，你睇骑楼底有个燕子巢啊，几得意啊！ 时间啱啱好啊，我请嚟咗香港观鸟会燕子研究组嘅黄学师，倾下香港嘅燕巢普查。 而我就会同大家倾下点样绿在家居，减少买新嘅家电。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一个明亮的人如何能理解《黑暗》呢本书？是一位德国律师费迪南·冯·席拉克的著作，德文的书名直译是《咖啡与香烟》。 席拉克1964年生于慕尼克，自1994年起担任执业律师。专职刑事诉讼，他的委托人包括前东德中央政治局委员、前联邦情报局特务、达官贵人以及平民百姓。2009年，席拉克出版处女作《罪行》，引起广大的回响，好评如潮，售出30多国的版权。2010年出版第二本书《罪咎》，声名更加大噪。英国独立报将他同20世纪写《变形记》的著名德语作家卡夫卡相提并论。而一个明亮的人如何能理解黑暗这本书，是席拉克的第10本著作。 这本书的德文原名是叫做《咖啡与香烟》，是有个原因的。源于2003年，德国有位导演拍摄了一系列的迷你电影，一共有11集，都是取名《咖啡与香烟》。影片里各个角色一边享用咖啡和香烟，一边就天南地北地聊天。 内容从医学知识、 健康飲食以及對生活的迷戀、快樂或者沉迷應有盡有，而主題就在於兩個背景迥異的人可以進行深入而發人深省的交談，而作者正是通過這種模式用48篇短文述說和凝聚作者自身的幸福、悲痛和孤寂。 作者身為律師，一向重視私隱，但這次就透過他的手術刀的筆鋒呈現他獨特的思想脈絡，其中涉及人性的挫敗、文明的進步與退步、歷史的教訓與重演，以及人權與法治，讓大家看盡人間百態，在黑白分明之外原來還有灰色地帶。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一個明亮的人如何能理解黑暗》，作者費迪南·馮·席埃克，由先覺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11月10日星期三，咁岑日飞主持嘅星期二咧，星期二嘅节目咧个题目咧就系、是、冰心与林徽因，咁啊嘉宾咧有李默小姐，咁啊刚才咧未讲到嗰、那个、即系讲个林徽因嘅作品啊，就未讲到呢、這个。冰心仲有咩作品？ 春水咯，系咪有 个？繁星同春水就系诗啦，记小读者又再记小读者， 再记小读者又啊，系啊， 系啊，同埋佢其实佢最初一个好后生十几岁，点解佢哋十七八岁就已经系步上登？ 梗系啦，嗰阵时才女全部都系十六七岁开始，好早成名。 但有样嘢咧。冰心就輸咗俾林徽因 啊！咩啊？樣貌 唔係，為有次啲人鬥啊，你鬥我鬥啊，到後屘嘢鬥咩啊？知唔知啊？ 唔知 係鬥仔女啊！ 哦，鬥多仔女。 我唔係鬥啲仔女叻唔叻？ 叻唔叻？ 啊！你話我仔比你叻咁樣，一混埋嚟話兩個鬥。 我正想講呢單。 咪就係林徽因咧，又一個仔一個女。係。個仔咧就叫梁松佳，就做咗環保學家，環保搞環保嘅。個女咧梁再冰就搞做記者 ，OK 啦，都能夠即係叫做一份專職啫。但係咧， 冰心嘅 仔咧有四個，但係最麻煩個大仔，呢個大仔個名咧同我哋個朋友個名一樣。 係咩？哦， 啊， 吳平， 吳平而家點啊？ 唔知喎，喺美國喎。 美國啊，好似考教轉行搞掂啦。吳平就以前《中國學生 周 報》 嘅編輯， 同阿陸你一齊。 我都跟過佢學嘢啊，因為 又一樣名， 一樣名， 又係個平安個平， 係一樣。 呢個就冰心個仔啦。 我猜一猜。學生周報執甩咗之後咧，唐書璇咧就認為香港咧就需要一本雜誌就鼓吹電影，所以佢就喺佢屋企就辦咗呢個大特寫，後屘變成電影雙周刊啦。 係啊係啊。 咁嗰陣時阿金炳興啊、羅卡嗰啲咧就見到我喺度啱啱唔教書咧就喺度睇嘢寫嘢，佢就話去佢哋成日咁噶，你去啦。咁我就當即係好似你係師傅咁啊，聽師傅話，我就係去嗰度做唯一嘅。翻下晝嘅 嘅編輯 嘅咪嚇，即係唔知做咩打雜，跟住個編輯就係吳平啦。係 啊，吳平 好先生嚟㗎，學到嘢。 咁你個冰心個妻吳平啊，唔係我哋個吳平。 唔係， 佢有七友咧，就林志。 唔係個七友，佢孫啊。 係啊，個孫。 即係吳平個仔啊。係。即係叫做吳山。 係啊。 山水個山。 係。 咁咧就話2012年咧，呢個冰心死咗啦，同阿吳文祖都死咗啦，就向冰心個墳墓嗰度咧，用七友去淋 佢， 淋紅七就寫幾個字，就叫教子無方，枉為人表。 哎呀，慘啊！ 哇，呢個真係～ 哇！引起轟動， 因為咧嗰、那個 係咪喺國內啊？大陸 係嗰個吳生啊，咪吳生咧，真係吳生好過生，唔知即係話咁咧，佢就好嬲嘅，跟住嬲佢嗰個吳平，佢老豆咧就係比較即係教子無方嘅，即係其實唔係話即係 話偏心。即係問你個老豆唔好啫，你冇理由賴個阿嫲噶嘛？ 係，因為佢阿嫲出名嘛。 係啊。 因為那個吳平咧就成日溝女，成日出軌咁樣嘅，即係不斷咁樣，即係 唔理仔女。 係啦，唔理啲仔女，同埋咧就佢即係嗰陣時咧就靠外家咧，即係間屋俾佢住啊，津貼啊，但係佢哋唔敢講，因為冰心好有名啦。咁即係佢。嗰、那個孫咧就跟外婆咁樣長大嘅捱日子，咁就即係覺得呢個吳平咧就真係好差勁啦咁。 但冰心咧曾經做過走過政界喎，走過中共嘅政協嚟 嘅 喎。 係佢好多嘢做嘅咧，佢一正確就佢未，你知佢咁長命，就其實冰心咧就好曲折嘅，佢個身上咧真係有曬嗰啲。即係現代史，你諗下佢嗰陣時又一樣係支持抗戰啊，即係都 支持抗戰個個 佢又好佩服啊蔣宋美齡啊，因為師姐啊嘛，又係嗰間學校讀書，咁咧就好親近佢哋啊，成咧咁就 佢會俾人鬥喎，好嘢喎。 咁係啊，就因為咁多咯，因為佢初期寫啲文章或者詩咧，而家嗰啲百度咧就會稱為問題嘅作品。 問題作品， 因為個思想你嗰時係熱潮嚟噶嘛，你唔即係 唔係咁拆咧就生存唔到嘅。 即係你嗰時咧，十萬青年十萬軍嘅時候咧，你都係熱火朝天咯。你亦都係再之前咧，你都係欣賞即係即係梁啟超佢哋嗰啲即係嗰啲嚇即係新 嗰啲先烈 維新政治咁咧，就一個時代感嚟噶嘛。咁但係。抗日失敗咗之後，咁即係就老蔣啊衰退啦，咁佢都要閃咗去日本咯，佢哋去咗日本一兩年，佢都喺日本教書。 冰心。 到1951年先至翻翻 個中國。 係啊，又教下書咁，但係好快就即係到嗰文革時期咯，嗬，就牛棚啦，又剩啦，咁都好凄慘，成十幾年。 都捱咗一段時候啊。 係啊，因為佢嗰先。先生咧就仲更加堅定， 嗰、那個咧就差唔多係大毒草嚟噶啦。 係啊，嗰、那個係佢嗰個吳文祖，佢係社會科學啊，咩社會學啊等等咁樣。佢好，佢政治好正確噶，但係都一樣，即係嗰陣時係咁啦，好多人都 冇所謂正確唔正確啫， 好多人變咗右派嘅，咁所以就亦都即。佢喺嗰啲咁嘅捱世界時期咧，可能嗰個屋企咧真係環境好差，唔怪得嗰個吳生咧就係會覺得 個孫 係啦，個孫就覺得個老豆又不肖啊，掛住溝女啊，娶完一個老婆一個老婆，所以咪即係覺得阿嫲你真係虛有其名。即 係 嗰只啊， 都唔關阿嫲事喎，自己老豆 咪就係因為佢阿嫲出名啦， 教子無方啊嘛，話佢 唔係佢話教子無方咧，就直情指向佢個老豆子啊嘛，係靠指向阿吳平，但係咧一樣影射到佢嗰個阿嫲嘅， 真係 呢個咧好難講噶啦，因為嗰個。倫理已經係亂咗龍㗎啦， 未即係社會同埋政治嘅變化咧，的確係會影響到有啲人個人性啊或者咩嘢， 係啊， 佢會係大變。 咁啊，另外咧，我哋講咧，林徽因咧就真係去好事喎，佢早死喎， 佢早死，佢冇眼睇啦， 肺痨死啊！ 佢1955年已經唔使睇啦，真係太好啦！ 真係啊，如果 佢唔死，佢都過唔到文革啦，林徽因。 真係過唔到啦，因為咧個佢咁資本主義啊，你留學又要英文， 又咁華麗咧， 咁華麗咁高雅，又要嫁俾梁思成，哇！呢啲係咪罪？ 梁思成係梁啟超嗰啲反動分子嘅後裔， 後裔添。 佢教子有冇方咧就唔知啦。 你仲係要計上嚟？你知依家林徽因啊？ 佢個阿爺同阿嫲都好威水喎， 係 咩？ 係阿爺就係清朝嘅大臣，我唔記得叫做咩？林孝雙啊， 林孝雙。 然後佢阿嫲咧，係李鴻章嘅大女， 林愛珠啊，係咁咧，佢係俾阿嫲教嘅，阿嫲教佢好多科學啊、數學、物理嗰啲。 李鴻章嘅大女， 李鴻章嘅大女，咁啊更加大毒草喎。 系啊， 佢阿爸都好掂噶，叫 林长文。 林长文， 林长文就系北洋军阀时期嘅律政司。 嗯，当年啊，咁你仲唔死？ 佢同我外公一样啊，喺早稻田大学。我外公嗰时去早稻田。 系啊，你阿外公系早稻田。 系啊，都好。 早稻田大学。 系啊。 咁啊，日本最出名嘅一间。 你阿爸识唔识日文啊？ 唔识嘅佢。佢咧就我媽就話佢好似娶咗我外婆咧，仲去日本讀早稻田嘅。咁咧，所以佢哋細個咧就阿婆好孤寒嘅，攞嗰啲佢啲和服嗰啲質地好好嘛，就改曬啲褲啊嗰啲咧俾佢哋著嘅。阿媽細個咁然後啲外公啊遲啦，佢如果係即係好似我媽幾歲嗰陣時去早稻田咧，佢讀咗翻嚟。都冇得報國啦，咁咧就佢好得意嘅，佢都好貼地嘅，佢堅持只係做院長，做咗好幾個省嘅院長。佢話嗰個院長就好貼地啦，唔好要做咁高官。 咁你兩位咧，呢個冰心同埋林徽因咧，都係未正式做過官，咁啊走個政界啊冰心，又正話講到咧你。冰心的那個名字也有故事， 一片冰心在玉壺，你快要介紹一下。 一片冰心在玉壺，是的，洛陽。 他本來叫謝婉瑩， 謝婉瑩就是他的真名， 姓謝的，多謝的謝。 我又要去打叉了，就是他，我在大學，台灣大學的時候，原來我以為讀中國文學很過癮，是沒有的，只有一科。就是叫做即係新聞學，即係創作啊！教書嗰個老師咧叫謝冰瑩喎，即係佢係做過兵嘅，即係人哋成日誤會咗，以為佢係冰心。佢真名叫謝冰瑩，但係佢都寫嘢嘅《老兵日記》啊，去做即係佢係一個女兵做過，咁跟住自己讀書，好開放嘅，好開放。 都係叫謝冰瑩。 唔係佢謝冰瑩，冰心叫謝 婉瑩。 謝婉瑩以為佢兩姊妹。 係啦，咁咧就係我就覺得咧，佢冰心會唔會另外即係冰心在玉壺咧之外咧，會唔會受咗嗰陣時嗰啲矛盾啊、鄭振鐸嗰啲影響？因為係其實嗰兩個人咧係拉佢加入嗰啲文學社噶嘛。咁啊，矛盾咧又叫潘眼冰。 係啊， 係咯。咁但係好搞笑咯，點解阿梁思成個女咧要叫梁再冰咧？唔好用咗人個冰字啦，所以唔怪得阿冰心咁鬼嬲。都可能 點會用我字名嚟做嗰個女嘅名？ 我個冰心，你做乜將個女改我個冰字啊？咁即係話啊，即係所以咧，瞧他特別不順眼，係嘛？會唔會啊？ 會咁但咧就呢個比較小氣啲， 咁你都要寫劇。 但係嗱，而家啲小故事啊，未定問同你講啊，就話當年期喺個我們太太的客廳喺嗰個北京嘅四合院啊，其中個座上客咧係鬼佬嚟嘅，士官都識嘅，叫Fairbairn。 Fairbairn 又係經常去嘅， 費孝通，佢鬼佬嚟， 鬼佬嚟噶呢個 咁鬼好嘅， 費正清， 費正清， 費正清 ，Fairbairn 費正清，費孝通係社會學家同阿 費玉清啫嘛，而家啲人 費正清， 費正清，咁啊佢又後來講阿冰心搬屋啊點樣奢侈，然後佢寫信俾啊費正清，講咧佢就唔係叫佢做冰心，嗱呢個就係林徽因又係才女，佢要帝冰心，佢點講啊？佢埃斯克， 埃斯克， 埃斯克， 埃斯或者话嗱，呢个冰心啊，英文一讲埃斯克咧，个心好冰，同佢而家个一片冰心在玉壶嗰种美妙嘅唔同 咗，系 啊，佢用英文叫，佢唔用中文喎，啊，你埃斯克，好嘢啊， 好嘢， 啊，埃斯克， 你话佢错，佢又唔系错，但系佢又有 一改啲英文咧，啲成个名唔靓啦， 系唔靓， 一片冰冷啦，嗱嗰边本来冰心。 就嗰句诗正啦，你咪你介绍下啦。 系啊系啊。吓边句诗啊？ 一片冰心在玉壶啊！ 咪咯，未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啊嘛，就系话你好似，其实我就即系一冰心有一首诗都几好嘅，即系喺嗰啲繁星春水里边，佢就话佢最向往嘅咧，就系、是、无论世界点样变咧，佢觉得最温暖、最美好就喺母亲嘅怀抱。 系， 然后咧，母亲在。明月底下的一艘小舟上面、哦、即是他妈抱住他、 嗯、 然后你看到个 picture 啦，就是即是共看明月啊，咁样呢就是个大海，然后有一只小舟，就是有他妈抱住他，即是他觉得最美好的。 哦、这个呢、就是、我地编剧呢就 话。个冰心就是这样，即是咯，咁 我地编剧呢就话呢他有画像啊，即系个描写咧，就即刻睇到嗰、那个图画出嚟，而且个图画咧好优雅，好靓，好静。 即系我觉得咁样就系我解释到佢最喜欢嘅一种好好宁静、恬静，又海阔天空，但系就系、是。只是得佢同阿妈咁。 哇！即系你呢个咧，又系一个一绝嚟嘅。 系啊，系啊。 系啊，咁诶、好啊，讲唔晒嘅呢个冰心同林徽因、林徽因啊嘅故事咧，好多。咁诶，第日再嚟过啦，麦姑。 唔系。咁啊，准备要过嗰啲嘢咧，讲到五分一咁滞。 系啦、啊，第日嚟过咧。咁诶，星期三咧就阿林佩里啊，就请个嘉宾咧。就李佩瑶啊，咁啊会讲到婚姻之道，盗贼嘅道，咁啊究竟婚姻点会系盗贼咧？咁样，咁啊大家咧明天就留意收听啦。咁啊跟住来咧就系、是、一首歌，呢首歌咧At Seventeen 唱嘅。叫才女啊，啱你啊，特点俾你听啊，留意歌词啊。咁 诶， 唔好再讲啦。咁诶，之后咧就新闻报道，新闻报道之后咧就那些年咧，张 永基， 永基系。咁诶，大家听埋之后咧就好好休息。咁啊，多谢啊，麦 哥， 多谢志冠，多谢飞哥。 咁啊，我哋再搵机会再讲今次講埋張小姐啦，好嘛？ 係啊，我暫時做住才女代表先。 係，講埋張小姐，張小姐好似一百週年喎，今年 幾好咯。 係，好啦，咁大家聽歌啦喎，才女。 人海中等星。